北京时间17:04，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收看音视频正在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各位下班路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嗯，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内容厉害了 啊，真的，我特别爱吃。 而且今天我坚信啊，咱们的收听率也好，收视率也好，应该会提高。 是，而且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 啊。不不不，这是两回事啊。收视率高呢，是因为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女士为了今天的视频直播很认真。 对对对，比我结婚还认真。 第二呢，我们的收听率高呢，是因为今天的内容。 是，没错，大家呢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然后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哎呀，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到的话，你会以为他晚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约会。啊，如果你要了解他，你会认为他晚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约会啊。 对，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陪我儿子写作业。 啊，不应该是去 陪，不应该是吃火锅吗？ 对呀， 啊，吃完火锅写作业。 来得及吗？还 来得及。 所以我们今儿呢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火锅的话题。当然了，火锅种类很多哈，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喜欢吃火锅的锅粉们可以出来冒泡了。 哎， 比如说您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的火锅？最喜欢去哪家？包括呢涮火锅的时候您最喜欢涮的是什么？您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是的，来，凑凑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 好， 我在这个节目里叫凑凑。我现在已经挺靠谱的了，然后不是老出错了。 哎，不，刚才呢花花在说你叫凑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瞬间飘来了两个字。哎，我说那今天雪莲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是个火锅品牌嘛，凑凑。 哦，还真是啊。 对吧？ 啊，对对对。 但是后来发现，哦，对不对，你叫错错，人家是凑凑。 天哪，多亏我小名不叫霞普霞普。 哎，真的，说到火锅，我如果给我的这个食单上排一个排序的话，火锅应该站在首位。 啊，真的吗？ 对，我所有爱吃的其他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跟火锅有那么一点联系。你比如说我喜欢吃爆肚，其实你看在火锅里可以找到它的影子吧。 有。 比如说我喜欢吃主食，火锅里有吧，烧饼，就是火烧，包括面条， 包括炒饭都有。 我喜欢吃粉丝，宽粉，所有粉类的那更不用说了，对吧？那火锅里不管是这个清汤锅子还是辣锅子都能够适合。我还喜欢吃烤鸭。对，有的时候吃不饱了，吃不饱了再回去再涮个锅子吗？ 对，拿那个涮锅溜个缝儿。 对， 我觉得火锅是一个特别好的发明，它是所有那个吃货的福祉。当就比如我不知道今天吃什么的时候，肯定就吃火锅去了。 为什么？ 因为火锅里面可以有各种各样我喜欢吃的菜。像我喜欢吃魔芋，喜欢吃宽粉儿。好像他的话在复读一样，还喜欢吃平菇，还喜欢吃那个白菜心儿，还喜欢吃那个就各种各样的蘑菇吧。这个你如果炒菜的话，得炒多少个菜呀？ 对。 可是如果吃火锅，你往里一煮就都有了。 哎，那你特别适合去一个火锅店，就是在南礼士路那儿有一个叫天府山珍， 我去拍过那家。 对吧？ 他家有各种各样蘑菇。 对呀、 他们说号称有100种蘑菇嘛。 而且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除了蘑菇锅之外，他们家最好吃的是蘑菇馅的大包子。 哦，那次我没顾上吃包子，因为那次去的，好早以前去拍的了。然后第一次见那个奇怪的蘑菇叫剑手青，它是一个完整的蘑菇，然后它把它切开以后，只要接触到了空气，它就会变成青色的。 哦，真的。 所以叫剑手青，还有虎掌。反正那天拍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蘑菇，我觉得就是那是第一次见，往后也没怎么见过。 哎，你觉得虎掌还好，剑手青这个名字就特别像，如果赏你一盘剑手青，就特别有点像鹤顶红那个意思。 不不不，就是蘑菇是个好东西，而且它的品类是很多的，但是基本上只要是提到蘑菇啊，吃了以后对身体的益处是多得很。你比如说在《本草纲目》当中曾经记载过，就是 有几天没见研究看《本草纲目》了。 你知道就是多吃蘑菇的话对人身体哪些方面是有帮助的？ 比如说智力。 错，智力你还是多吃核桃吧。你比如说像你比如 我知道我知道，威哥，就是我原来拍大调查的时候，我专门采访过。 你拍的东西真多。嘿， 错错， 暴露了年龄。 关键错 错，花花好不容易看了一次《本草纲目》，你能让他说完吗？ 哦、那好吧，那我看您半天没往下接，我这是怕您忘了，我这 还真没忘。你比如说啊，那个，肾虚。这个是挺好的，就比如说有些朋友怎么熬夜呀、乏力呀，吃这些是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也是特别主要的，就是治内外和混合的，你懂我意思吧？ 我懂， 是有帮助的， 哦、是吗？ 哎，化瘀的。挺好的， 这样啊， 是 我知道蘑菇用来提鲜特别好， 嗯， 就蘑菇，比如说，你要如果就在熬汤的时候，其实你看很多菌汤，它的味道就要更鲜一些。其实它蘑菇里头还有一种特殊的元素，其实它是跟那个，比如说我们是味精啊，或者类似于这样的哈， 嗯、 就是这样提鲜的这个效果是比较类似和雷同的， 嗯， 所以就蘑菇就可以用来提鲜，这个我知道。 嗯， 来凑凑， 我接着说啊，我那年采访那个。中国食用菌协会的那个最大的那个大猫那个老师， 然后你能叫领导吗？好吧， 对，好领导， 你以为你玩牌呢？ 然后他那个我们那次拍了很多种蘑菇，有常见的香菇，有口蘑，还有不常见的白灵菇，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就是竹荪。 嗯、 然后我们就做了很多实验，蘑菇最有用的成分是多糖。菌类的多糖可以帮助你排除体内的很多毒素，清除体内垃圾，所以它就是比如你有什么消化不太好的就可以多吃点蘑菇，但是有痛风的人就不行，因为它的嘌呤特别高，尤其是香菇的嘌呤特别的高。 嗯，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印象特别深，因为那个老师说话特别慢，就是他说话非常严谨，我每问一个问题他就要深思熟虑，然后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像做论文一样。 那当然了，这个是有科学性的。 是的，然后我采访他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后面我摆了一些做背景的，就那个黑色的竹荪，它是一个黑球球，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个是竹荪，我就说这是个黑球，挺漂亮的，摆在那儿光一打上是有点亮，结果等他回答完问题的时候，那个黑球都炸裂开，中间的时候那个后面那个黑球一直在啪啪啪还是在炸裂，然后就分开了，就长出了竹荪。然后采访完了以后，那个黑球就已经变成了一根一根白色的竹荪。 是因为有光吗？还是因为什么？ 不是，那个它本身那个竹荪长在土壤上面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黑色的像鸡蛋一样的球， 哦， 它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它就会发育。然后 所以你见证了整个的这个竹荪破土而破壳而出的过程。 对， 然后你们由此改成了农业节目。 然后就特别特别搞的是，因为那个老师说话他不可能正好是我们电视上需要的那一段，我需要前后来剪，然后就会跳戏，后面那个竹荪一会儿是个球，一会儿是一个长的白的，一会儿是短的。 我的关注重点在老师希望您没听我们这一期节目，知道吗？老师说半天都被剪掉了。 多亏你解释了，要不我以为是一动画片呢。 来，也看大家哈，如果呢您有喜欢的火锅的这个种类，或者是喜欢去哪家店，喜欢涮什么，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当然了，如果有任何搜索的需求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 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了。 一号新家有什么特色？ 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别墅级设计，大牌主材，16件家具都配齐，全屋家电免费送，直接拎包入住。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来继续我们关于火锅的话题，其实火锅的分类真的很多。 是的， 对对， 是的，你比如说脱口而出的，像传统的，对吧？就是所谓的老北京的那个铜锅涮肉，哎，然后包括现在新派的，有很多的啊引进的，比如说什么鸳鸯锅啦，啊辣锅啦，包括除了这些以外，现在还有更垂直的，就所谓垂直的，包括新品的，像我刚才说的呷哺呷哺啦，包括还有以毛肚为主打的呀，类似这种 牛肉丸火锅， 哎，对对，然后包括像港式的火锅，现在非常的流行。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其实其他的也有，你比如说日式的火锅也是有的。 所以其实从火锅整个的大的品类来说，基本上来说我们常见到的，比如说北方的这种像以北京这种铜锅涮肉为主的清汤锅，然后在西边西南一带的这种辣锅子，比如说像重庆火锅、四川火锅，包括贵州一带的酸菜鱼火锅、对不对？那还有呢，往广州这一带广东一带走的，像他们的打边炉、然后也算是这一类的。其实还有就是我们不常说到的，像云南刚才说的蘑菇的火锅，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暖锅子。其实在山西，然后包括陕西，但山西比较常见，然后内蒙古一带好像也有这样的，就说有那种暖锅， 对， 就是已经全部都一层一层码好了之后，然后端上来，然后先吃里头的东西，吃完再涮。羊蝎子， 对，羊蝎子，哎，现在也特别火，包括你比如说像老北京的另外一款，我也特别爱吃，就是小肠陈。摆的菊花锅可漂亮了，先吃一层一层吃，吃完再往里涮东西，哇，一想就我得有七八年没吃过了。 走啊 啊， 走啊 啊，你自己上吧，我们俩走了。 好吧，今天的节目是我一个人了。我们来聊一下北京的这个火锅地图。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得给大家，对，我们就直奔主题。 这样这样，你说俩让小熊说俩。 我们是先紧着比如说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先推荐一个时段，然后重庆火锅推荐一个时段，还有打边炉推荐一个时段呢，还是每个时段都穿插进行呢？ 那您说 的算，听你的 啊， 听你的， 这大权给我。我觉得咱们就想到哪儿说哪儿吧，因为好像现在交叉的特别多 特别多。 比如说那老门框不是做老北京传统的铜锅涮肉吗？但是我发现他们家现在上了一个超级火爆的人品，就爆款单品，就是麻辣锅底，就是在那个铜锅里头放麻辣锅底，然后就涮。他那个麻辣锅底是我拍过的一个四川的店，好神奇啊，我在四川拍的一个店，然后竟然因缘际会他们两个就认识了。然后呢，这个四川的朋友来北京的时候给我送了一罐那个他那个麻辣锅底，然后我自己家不是不开火吗，不怎么开火，然后就把那拿到那个老门框那儿去了，结果当时就放在他那个铜锅里面煮，然后就越涮越香，越涮越香。然后那个老板老宋当机立断，就是我在这儿开一个新品类，就叫铜锅麻辣底。然后自从上了以后就特别火，两天就从成都运一回底料。超级火。他那个不辣，因为他拿清油，他那个油也是那个我四川那个朋友自己家拿那个菜籽自己炸的，然后自己炒的锅底，是纯素油，然后放在这个麻辣的这个放到那个清汤的铜锅里，然后也一样要放点那个葱段啊姜片啊什么的，然后来涮。 但是老门框他们就是这个新品也不是他所有店里都有吧， 反正方庄店是有的，他这一个店就两天就要进好大一箱那个麻辣油麻辣底。真的很香，我那次去都吃过饭了，然后又去添了好几盘，又去涮了好几盘肉。 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你那是无底洞，可以有。 而且这个麻辣锅底特别适合涮平菇，因为苹果不有很多褶皱吗，然后涮手里以后它会夹杂着那个汤，然后就跟吃那个汤蘑菇一样。 我能问一下，你这么爱吃麻辣锅底，你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吃重庆火锅或者四川火锅呢？ 也可以呀、啊、 对吧， 也可以呀、啊、但是还是有区别的，重庆火锅是牛油底，它是会有、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香料嘛，我也很爱吃，但是它两个还是有区别。那个我有一个特点，吃完了以后衣服不会有那么大的味儿，因为它里头没有那个牛油，也没有什么香料，它是油和辣椒，就当地产的一种辣椒和一种姜炒的那个料、还有当地一种腐乳， 是用素油炒的是吗？ 对，是素油。它主要调味的起调味作用的是一种白菜豆腐乳，这个白菜豆腐乳当年我其实是去拍这个白菜豆腐乳的，然后它要用一年四季才能出一块，它要用那个初夏的胡豆，然后砍成一半一半的，然后拿那个剩下的南瓜叶铺在这个胡豆的上下，然后自然让它发酵，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收白菜，就这个时候收白菜，用留下白菜叶子，用这个时候的黄豆磨豆腐，磨出豆腐以后拿这个白菜叶子一层一层的裹这个豆腐，然后每一层里面刷一层这个胡豆酱，然后放在那个瓦缸里面，要到来年的夏天才能吃。它主要起调味料的是这个白菜豆腐乳里面那个豆瓣酱，炒的这个底。 哎呀， 这样说还能听到它的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哈， 是的是的， 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单纯要如果从麻辣锅底来说，可能四川火锅或者重庆火锅更有发言权一些哈。 是的 是 的， 但是说到这个老门框是做老北京涮肉的，对吧？ 对对。 然后增了麻辣锅底，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来第二家， 第二家就是咱们都挺熟的那个秦野草原。秦野草原它是做那个。它其实也不能算是纯正的老北京铜锅涮肉，因为它主推的蘸料是韭菜花和沙葱，还有高加索酸奶加蒜片儿。但是它的那个形式上是很北京传统的，它是铜锅清汤，然后涮羊肉。我现在去都不跟他纠结有没有芝麻酱的问题了，我都直接使他那个铜锅里的汤撒点盐、 哦、 直接涮他那个肉片。 对，因为秦野草原的这个老板三哥他是说它的肉非常好，它主打的卖点是肉，所以它不希望有过多的调味料去掩盖肉本身的味道、 哎、 包括他们家的羊肉串都只用一点点盐， 对，它只撒盐的。所以这两家应该是还就是传统中带有一点点创新和改变的。 花花你来。 哎呀，我爱吃的就多了，你比如说像打边炉类的、哎，我现在酷爱吃， 我也喜欢花椒、 啊、对吧对吧，就那个鸡汤花椒，那个比如说像那个三元桥那边的表哥，哎，真的很好吃。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应该在世贸天街那儿也有一家，但是具体叫什么名字我真想不出来了，但是它也是新开的，应该也是 行运吗？ 好像是，因为在三楼那儿那个，因为它隔壁呢是新开的一路畅通某主持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升级版的串串香，那个吃完了以后第二天再去吃他那个打边炉也还不错。而且主打的基本上都是鸡汤和整鸡，然后再加上花椒，味道还不错，而且价钱也不是很贵。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野街，当然那个价位就相对比较高了，但是我最爱吃他们家的那个就是猪软骨的那个，哇，真的好好吃，把汤都熬白了，先喝汤再吃猪软骨再吃里头的萝卜，涮什么不重要，就吃这个就可以走。 对，而且表哥他们家最好吃的我认为是煲仔饭， 又来了，全是主食说火锅的、 哎、而且他们家的那个海鲜都特别大，你不觉得吗？ 是的是的， 就属于那个涮他们家的，不管是那个蛏子也好，还扇贝也好，还有那个虾避风塘炒那个虾也好、你就感觉那盘子一端上来之后就感觉吃一个你就会饱的那种。 他们家那个海鲜都是 plus 版的， 还真是，还真是。 对，但价格呢就人均我觉得性价比是属于比较高的 那种，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然后行运也属于现在应该说新起来的比较火的、也是主打这种刚才说的这个鸡汤花椒在一起的比较补的。 对， 现在还新开了一个类似的， 还有一个叫先入为主。 对， 好，他们家也是花椒，那个花椒基底锅底的那打边炉、 就特别像，还有那个大望路那儿的喜凤楼。 哦，对对对，就是地下一层的那个 喜凤楼里也有一个花椒锅底、 哦、 跟这个也类似，但是他们家不是以这个点心粤式点心啊什么的为主的、不过这个有这个锅、 哎，那在咱们台边上的那个叫什么，叫红太阳还是叫什么红灯笼？ 咱们台旁边， 对呀、 双子座大厦那儿， 后身嘛，那应该叫什么呀？它边上是一个交通银行，那个也开了好多年了，也类似于港式。你比如说，在大众点评，你要是搜，比如说，像什么，表哥，然后底下跟他类似雷同的，唰唰唰，就肯定有他、 哦， 也还不错，也还不错。 哦，一看你就是喜欢吃这种滋补性的。 不，除了这个以外，现在比如说，海南 鸡， 哎，海南鸡的那个锅， 椰子鸡， 哎，也特别多。但是虽然很好吃啊，但是因为它偏甜，所以我还是更爱吃可能口味更重一点的。 东三环边上有个吃海南椰子鸡的， 有、 那个店就特别火，然后他对面的店就永远都不像他们家在排队，他就是当着你的面把整只椰子给它弄开，然后倒在锅里头， 对对对， 一只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但事实上来说，在海南吃打边炉也特别盛行。我曾经去三亚的时候，就除了白切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们的打边炉，就完全是清水，锅底里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就一锅清水，但是它的蘸料就用那种酱油，然后加上海南当地的小青橘子、啊、里头黄灯笼椒，然后就是你倒上一碗酱油，然后撒上蒜蓉在里面、 哎、那肯定很好吃， 然后再挤上那个青的那个小橘子，它主要提酸提鲜，再来上一勺黄灯笼椒，它就涮各种各样的青菜，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海小海鲜，什么贝类呀、啊、什么这些东西涮、嗯、包括涮那个鱼、 嗯、 特别鲜，真的是鲜极了。 那肯定是因为人家那边的食材好， 食材好，而且我始终认为它那蘸料好，就它那小青橘子的那个味道、 嗯、 清香的味道、嗯、它我觉得它和海鲜真的是相辅相成的。 嗯 啊，不行了， 他记得真清楚啊。 不 记这么细，我 是爱吃火锅呀， 我也爱吃，可是我怎么别的都记不得，我只 你知道我爱吃火锅爱吃到什么地步？ 嗯， 就我吃火锅能从中午十二点那顿饭一直吃到晚上八点钟，就坐在一张桌子上，坐在一张台不动， 流水席吗？换人吗？ 不换人啊，就是我吃啊， 一个人吃吗？ 因为别人都不重要嘛，因为只有我在吃，就我会一直吃这么长时间。 其实我那个在上大学以前，就是我印象里的火锅就是铜锅涮肉， 嗯， 而且还不是老能吃着，就 是 冬天， 因为你还没有走出去。 然后就是家里人嘛，然后过年我们家里是有一个铜锅的， 嗯， 而且家里吃铜锅涮肉，就是我每次都会被我们家人说，因为我总喜欢大折螺，我着急煮那平菇和粉丝，但是家里人一定要先涮羊肉。涮完羊肉最后才让我涮，他允许我涮我爱吃的。 我跟你说，要真正涮锅子的好多都得先拿羊尾油肥一下锅，然后再下肉。 然后我就觉得在家里没有地位。后来我上学，我去四川，我在成都上学，然后我就一下没人管了，我天天吃那麻辣烫。 你不用多给他讲，你知道他现在最爱吃什么吗？ 什么呀？ 方便面。 来，先进广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暖洋洋的灯为你亮着； 无论多晚归来，家里总有扑面而来的温暖等着你。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 一号新家暖冬家装999，装修家不一样，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 一是大写的一，心是温馨的心，我是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十二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三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承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承天门酒。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 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北京燃气客服热线96777温馨提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卡表用户更换 NFC 燃气卡或使用蓝牙读卡器即可体验手机购气。北京燃气提示您，燃气灶具报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有风险，请注意定期更换。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户号，燃气缴费、报修、自采暖补贴报数等一站式服务尽在北京燃气 APP。 秋天是安静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呐！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515023。 国博啊，西最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的成绩一夺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张焕月张工。 你好。 张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请您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 好嘞，那么先说说北京的天气。北京呢，今天经过了一个好天气，中午时段可以说艳阳高照，比较温暖。最高气温达到了10到12度，那么到傍晚的时分呢，现在看来大气透明度略微有所转差，在主要是在近地面层啊有一个低压，那么在北京在华北地区整个这个低压，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区，把一些尘埃啊，吸附在近地面层当中。那么现在看来有一个好消息，有一股弱的冷空气在明天早晨5点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咱们北京。那么这时候，这种刚刚抬头的这种雾霾天气就会将这个冷空气打压下去。那么明天有个2-3级的偏北风，最高气温可以上升到9到10度。因为这个说是北风比较明显，明天所以说天气应该是比较的冷，比今天要冷一些。早早的出门和这出门的朋友吧，反正要注意保暖吧。看未来3天，北京都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天气，风力不大，能见度好，空气比较清新，气温变化不大，看来最高气温在9到7度，那么最低气温在0到0下3度。那么这个气温应该是在白天应该是比较适中的，夜间呢，因为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大家要注意保暖。在华北地区呢，整个是那么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这个冷空气它会逐步南下，到明天傍晚的时候就可以到达到山东这一带。那么受它这个，因为这个冷空气没有到达这些地区呢，在河北的中南部、山西的南部，包括山东、江苏、安徽，像浙江、上海，还有湖南、湖北这一带，那么今天夜间会有一些轻雾这种天气出现，不跟今早晨似的，今早晨像江苏、安徽、山东南部这一带有大雾，那明天早晨这一带会有轻雾，当然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些能见度小于1公里这种雾出现，那么还请要出行在这一带，还请大家关注当地的这种天气信息，免得耽误了您的行程。降水的情况来看呢，在吉林的南部、东南部和辽宁的东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这一带，还有一个小雪的天气或者雨夹雪。这个降水量不大，但是这个降雪对大家出行影响会比较明显。再一个，降水的区域呢，在华南、广东、广西这一带啊，会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再一个， 像这个四川重庆这一带，也有个小到中雨，尤其是在重庆这一带，它雨势还比较明显。那么这一带呢，尤其是四川和重庆这一带，因为这一带降雨的持续时间比较长了，尤其是贵州和重庆这个气温比较低迷，最高气温在6到10度左右，因为天气，在南方来讲天气应该是比较冷了。明天看来广州，将迎来小到中雨的天气，那么海南也将由现在的多云天气转成一个阴雨的天气，这个阵雨。这是个南方这个降雨，看来到22号的白天就基本上结束了，是这么一个情况。之后呢，看来就转成一个晴天。天气情况来看呢，影响比较大的就是在四川和四川的东部、贵州、重庆这一带，再一个就是在江苏、安徽这一带会有晴雾天气。那么这些天气可能对大家的交通出行影响要明显一点，请大家注意防范。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张工，非常感谢您的提醒。 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路况信息，关注一下事故路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南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玉泉营桥。机场高速出京方向大山子和北镐各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三元桥。北四环由西向东方向惠新西街北口有事故，队尾在安慧桥。南四环由新向东方向公益西桥东有事故，后车呢是短暂排队。提醒行驶在以上路段的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爸爸，飞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北京时间17:37，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火锅洋溢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真是，我相信今天我们到19点，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们三位身上都洋溢着火锅味儿， 真的，而且这个味道特别的复合啊，因为又有老北京涮羊肉，然后又有重庆四川火锅，然后还有打边炉的味道。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这火锅这个东西吧，就真的特别中国，特别东方。你能想象外国人啊，大家互相都不是特别熟的状况下，然后在一个锅里面伸着筷子涮东西，然后再吃。 你想，包括现在身边的朋友，因为找各种各样的那个啊，说随便想一辙就得大家一块聚，但是只要说啊，朋友们在一块儿说，哎，我们得庆祝一下，或者我们啊要为什么什么事儿咱们祈福一下， 祈福 啊，吃火锅，因为觉得红红火火呀， 特热闹， 哎，吃这个就好，团团圆圆的，红红火火的。包括你问小熊，然后比如说我在家吃饭，然后一叫朋友来，都吃火锅，因为简单， 食材呀、等等这些都好弄，只要摆一桌子，不用显手艺，你只要洗干净就行。然后哗，在家一吃，热热闹闹的，多简单。 对， 这要炒菜，尤其像冬天了，第一个菜刚炒完了，你说朋友来了是吃还是不吃？ 对、 你要是把菜都炒完了，第一个菜凉了， 是 那就完了，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像这个寒冷的季节，我们基本上北方人家里头都会有那种原来都是铜锅子、我记得我们家我小的时候还烧炭呢，真的就真的是那个铜锅，然后烧炭放到那儿，一家先是我们家姥姥老太太往那儿一坐，然后开始什么儿子、儿媳妇儿、闺女什么姑爷都坐一桌什么的开始吃这个啊，是 西安也 是、 家里也有、 也有，然后那个紧接着呢，现在都是电磁炉， 对， 当你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哎呀涮锅子吧，摆一电磁炉，买点蔬菜，弄点什么肉什么的往进，是特别方便和简单。 是的，而且不光是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真的大家买东西的去处太好选了，尤其是现在在超市等等，你就买个底料啊，无论是清汤的还是什么麻辣等等全都有，包括现在的食材肉啊等等，超市里也都有，你直接都买回去，哇，一涮特简单。 现在都不用自己上超市了， 都直接上门， 对，你下一单，然后就有一个跑腿的给你送家来。 哎，说到这儿了，我打个隔断，对于他们家的味道呢，反正肯定很多朋友爱吃，但我也喜欢啊，但是就是我觉得服务可能大家会更记住他们家，就海底捞、我想说的不是海底捞的店内服务，就我第一次被外送服务，那时候外送服务还不是很流行的时候，海底捞推的外送服务， 对，超厉害的。 哎，我真的被吓到了，就已经忽略到它的味道好吃不好吃了，东西这都已经完全忽略掉了，你打电话订完之后，然后会有一个小哥呱呱呱背着一箱子就来了，来了之后呢，先戴上手套，戴上鞋套，戴上帽子，在你们家桌子啊摆这儿好，唰一弄一桌布给你铺上了，然后从这个箱子里掏出了电磁炉锅，然后再把底料给你咕噜咕噜咕噜倒进去，然后再放一袋底料放这儿，是你一会儿加汤备用的。然后把所有你要吃的东西全部都给你夸夸夸打开码好了放好了。这还不算完，拿出垃圾袋套在你的这个垃圾桶上，拿垃圾袋套在那儿。然后给你再留下什么口香糖啊，什么围嘴儿啊，反正全都给你考虑好了之后，告诉你说吃完了之后不用收拾，直接放在门口，打个电话上门取走。 哦。 你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这个摸或者那个团的外送的时候，那简直是一股清流，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特别能够理解为什么人家能够走出国门，然后 是的是的， 绝对是 包括上市，是是是， 就我当时就已经被惊呆了。 对， 你想他们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就是，当然了，什么做指甲下跳棋这个都单说了但是等到吃的时候最后不是都得揪片吗？就是人家服务员小哥都得像跳舞一样的弄那个面，然后再给你下到锅里，然后我也点了一个呀，弄那个小竹篮子给你上的，小哥说先生现在可以给您抻面，我说可以，开始叉着开始弄，缠着缠着就缠到脖子上不好意思啊哥，我再给你重新来一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再也不要抻片了， 练呼啦圈了哎，真的说到了火锅啊，我们也看看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喜欢吃火锅的一些，比如说你最喜欢吃哪个店啊，印象最深啊，喜欢涮什么，来看一下哈。这个红烧水萝卜必须用油炸啊，这说的真对，逢烧必炸吗？ 逢烧必炸 啊，真的 哦，好像有这个口， 就逢烧必炸， 有这口诀。 对，然后它出来的香嘛， 对， 人家能起这名就说明人家有这手艺， 是 啊。 然后前两天我在家做了一顿排骨火锅白萝卜藕甜玉米垫底儿，排骨棒郫县豆瓣酱。郫县豆瓣酱做的汤底咕嘟咕嘟一煮，再涮自己喜欢的菜，什么海鲜呀、肉呀、蘑菇呀、宽粉呐、冻豆腐呀。哦，那天我涮烙饼吃的，那叫一个香， 涮烙饼。 哎，我从来没涮过烙饼， 可以开发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类似于鱼头泡饼的意思，因为把饼那个味儿全都吸进去了嘛。就跟那天我上节目的时候，我跟小胖说，那个我中午去健身房健身嘛，然后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哎。正好就是那都是网络电视嘛，我一看哦，风味人间，行，看一集，哇，越看越饿，越看越饿。等跑完了，然后那一集也演完了，毅然决然出去以后，在711买了一瓶矿泉水， 哎，可是我觉得好奇怪，为什么健身房要放这个？ 不是因为网络电视嘛，他不是那个， 他是随机放的， 哎，在线放的。 哦，天哪，我觉得太自虐了。 你以为是健身房，然后跟一个餐厅合伙了，对吧？ 对， 你想多了。 来，再看一下那个洪亮，亮亮说了，说维维那叫小红门， 爱的嘞。 然后那个有一位朋友说八合里也不错，八合里是潮汕牛肉火锅， 牛肉丸火锅，对对对， 第一家店开在清河，现在陆陆续续也开了好几家店了。 国贸那儿有一家， 但事实上最好吃的还是在他的老家 啊，那肯定的，那个牛啊什么的都不一样。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对这个后来，因为我们跟他们聊过嘛，当时他们为什么就说一开始第一家店开在清河，是因为他们这个讲究时间，就是牛 哦要鲜， 一定要新鲜。如果他开在室内，最大的问题就是牛肉在运输过程当中时间过长，其实他那口感就不对了。他就开在了郊区，就开在那儿，他不是运输的时间就短吗？ 但是你知道他们家我最喜欢吃什么吗？我最喜欢吃那个炸腐竹，我每次都叫两份儿， 老板听见会很生气吧？ 挺好的，如果 真的特别好吃， 各种牛肉。 如果但凡我说，一跟大家介绍，我觉得表哥那个海鲜火锅里的最好吃炸 仔饭， 炸响铃，没法聊了。来来来， 大家庞博说了猪肚鸡火锅，哦，真的猪肚鸡火锅我也喜欢， 也不错也不错。 那个肚包鸡真的好香啊！原先鬼街有一家，然后就是那是我第一次吃，我都想不到还有这种吃法。然后他们南方人带我去的，然后带我先喝汤。 好。接下来来小熊你介绍两家。 哎呀，我介绍的就太多了。 好，可以，接下来九分钟都给你。 要不先做段广告。 那得嘞， 缓缓。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来，先解答一个问题。禅宗说了，秦艺草原关了。 他没关，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现在换到那个劲松那儿有一个叫华腾园。华腾园小区西门的对面。 就在东三环边那小区。 对，很大停车场。 好了。 该我了是吗？ 开始。 要吃哪种点吧。 这样吧，那个麻辣的咱们在下一节说。 好， 行吧，先从传统的铜锅说。 清汤的说。 对对对。 啊，真的，我这个是八先生。 好的， 不用说了吧， 是是是， 对，我就说我吃着长大的这些。八先生、东来顺带我去华龙街的那家啊。然后还有那个杨大爷。然后爆肚冯。然后金生龙。然后还有那个我那次吃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也是一个清汤的锅子，特别好吃。秦艺草原就不用说了，秦艺草原因为离我家特别近。然后也经常在那儿吃，然后基本上这一些我 哎那个 满福楼。 哎，满福楼， 对。满福楼， 哎，在鬼街上把头 的玉德福。 玉德福， 你看我现在记性是不好了，对，靠你提醒一点哈。 对，你觉得南门行吗？ 南门原来去的特别多。哎，我跟你说，曾几何时，就我特别年轻的时候老去南门和八先生这两家涮着吃。就换着吃。后来到南门是因为老排不上座嘛，然后我就跟老板套近乎，你知道吧，就是在天坛南门那边。我就跟老板套近乎。后来就慢慢的就套近乎就熟了。熟了之后呢，等到再去的时候，我说你给我留个地儿呗，他就从他们那个一楼上二楼狭小的过道里，你们有印象吗？ 没有， 就是在过道里给我摆一桌，所有人都冲着我桌，都哟独食，然后就都属于那个侧耳之后，哎呦，我印象特别深，就去他们家，就为了涮羊尾油，就是在他们家学的。我原来对羊尾油这种东西啊， 接受不了，你觉得特腥膻 啊？后来我才发现，到了那儿之后，好多人都习惯于拿羊尾油先肥锅， 是的， 肥一遍锅之后。 然后再开始涮肉呀、嗯、涮什么的，最后才开始涮菜呢，涮菜。 对，他们那个特别有层次感，一定要先涮肉。但是羊尾油我能接受，就是吃炙子烤肉的时候一定要先拿羊尾油刷一下那个炙子、啊、 然后 涮火锅我倒 对、嗯、到最后他们还有一个就我叫做盖帽的一个表演项目、嗯、就一定要盖上盖，就是把那个剩的底料盛上汤和了和了，然后一边喝汤一边吃那个芝麻的那个果上、 嗯 啊天啊！ 啊，你 这个我 你不知道这种吃法吗？ 这个有，这个有， 我觉得好咸。 不不，这个有，这个有， 就剩一点点底了嘛、哦，就一定要盛点那个清汤出来，然后给它和匀了，嗯、一边那汤，然后一边吃那火上， 哎， 或者叫烧饼。 哎，哎你说的这些家 烧饼 传 芝麻的。 传统铜锅涮都是不错的，而且我相信在听众心目当中应该都是排在前十的。 哎，还有没说呢？洋房大都啊， 哦、 对洋房， 我曾经专门奔昌平洋房就为了吃、 嗯。对， 但是现在城里也有， 那边 也城里也有、 哦。 哎，那你说你吃这个传统铜锅涮肉，你主要以哪几点来考证说，哎，它就是好吃？ 第一是料啊。第二是肉啊，但是当时有朋友说不一样，第一是肉，就是好多人是第一是肉，但是因为我是对肉其实一般，我这人特奇怪哈，我从陕西来，但是我羊肉只吃涮羊肉、烤羊肉串、 嗯、 羊蝎子，其他都不吃、嗯，一概不吃，所以呢，对我来说肉 啊，葱爆羊肉也不吃， 也不吃不吃， 哎呀， 所以对我来说肉排在小料的后面，但我爱吃麻酱料啊，嗯、所以我对于一家人店的烤和涮羊肉、 哎，为什么会喜欢吃麻酱呢？ 多香啊！ 我们都是穷过来的， 就是的、 啊、 哎呀特别香，所以我就一定他们家的麻酱小料好不好在我看来很重要，还有就是肉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 没了，有地儿有地儿就行， 最后的主食小烧饼好不好吃， 嗯 是不是现烤的，好多都不是现烤的， 对， 然后还有好多油炸的，就好多那烧饼弄出来、 嗯、 或者从外头买了、 嗯、 然后要之后他给你炸一下、 嗯、 都不好吃，我要吃现烤的， 嗯， 我和你不一样，我吃完铜锅涮肉最后一个项目一定是炒疙瘩，我要吃一份炒疙瘩， 哦，那你这个更传统了， 对，不然我都觉得我没吃饱， 你知道对于我来说铜锅涮肉除了小熊说的啊，比如说料啊，然后包括其他那些啊，除了那些之外，我其中还有一个看他们家糖蒜好不好吃 啊， 这个也很重要， 还有油泼那个油泼辣椒， 就是你 泼的好不好，是不是现泼的， 所以这点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再去吃火锅的时候，老北京涮肉的时候、 嗯、 你告诉他给我现泼一份辣椒、 哎、 这个是可以单独要的， 是的是的、 哦、单独要加10块钱好像是， 那不重要、 嗯、那个不重要， 对， 重要的是有没有位子， 哎 对, 对 没错， 还有好多就是你看ZJP 说了说聚宝园呢，哎呀真的那就不用说聚宝园 永远都没有地儿， 还有铁杵成针是洪玉轩呢、 嗯、 对洪老爷子， 嗯， 洪老爷子每次特别高骄傲的一件事就是看着你，然后呢他给你讲，然后告诉你最后来是一盘生吃的， 嚯， 就是你只有吃了生吃的才能跟他交朋友， 我想问你吃了吗， 吃了呀、 啊、你真厉害， 不吃交不了朋友， 我主要是为了要吃后面的涮锅、啊、要不然他不让我涮、啊、 哎呀 好，那当然了，好吃的铜锅涮肉还有很多啊。 对，哎，还有那个什么满恒记， 火， 新近这几年火起来的。 对，还有我家 羊蝎子好吃、 嗯。 对，还有我家后头有一个北门涮肉，也每天排大队。 哦。 就是往那个南锣那个方向走，从我家往北奔南锣那条街。 嗯。 哎，其实哪天咱们应该做一期节目，就是在一些你常去的店里，但是你不知道的一些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同样是涮羊肉店或者羊蝎子店，刚才那个老门框其实它有别的吃的，其实特别好。 对。 然后比如说秦西草原，他们家羊肉串很好。我想说的是满恒记他们家的什么很好，芝麻酱糖饼。哦，天哪！真的，那个芝麻酱糖饼的那个芝麻酱的那个红糖的那，它是会流沙的。 嗯， 我觉得我们两个要是去吃饭的话，会为了包子打起来。 不会的，要两份儿啊！你看人听众宝牛说了，听他们俩聊天已经分不清楚谁是赵导谁是熊丽了。 不重要，不重要，真的，我们两个都，你只需要分清今天谁是男的谁是女的就好。 哎，没错。 哎，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做点这种？ 哎，多亏没叫编辑进来，要叫编辑进来，我就属于好。你们仨开始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我多说一句哈，就是你看我们常去这些火锅店，或者是包括常去一些餐厅，其实我们都是照菜单上去点。 对。 但真正有时候好吃的不在菜单上， 对， 隐藏菜单， 对不对？就熟客的， 嗯、 就是那个满恒记那芝麻酱糖饼，我再多说一句， 嗯、 它那是现烙的，你知道吧？所以它那皮儿特别酥、 嗯， 酥脆酥脆的。最重要的是你咔嚓一咬下去的时候，那个芝麻酱和红糖的那个混合那馅儿，它会流出来 啊！真的吗？ 烫嘴，它会流出来。 好烫， 那个这感觉。哎呀，简直太罪恶了！我进一下广告。 行。

中国建设银行压岁金系列之五周年压岁金，为小朋友专属定制的黄金压岁钱，中国建设银行。 北京时间1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继续收听，我已经饿了，呵呵，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还有 啊，大家好，我是错错赵雪莲。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说的是火锅，各式各类的火锅哈。 对， 要欢迎大家呢把您最喜欢吃的火锅店的名字，这里不存在广告问题哈，只要是您喜欢的火锅店的名字，包括呢它的类型，还有呢吃火锅时候您最喜欢涮的是什么，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可以了。 不过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提到说吃火锅，哇，都说饿得不行，所以都纷纷发来了自己平时要吃火锅都点什么，吃哪个品牌，而且吃的时候自己有什么方式方法，包括那个酱料应该怎么调配，我说的好清楚的。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一下大家的微信？ 可以啊，可以啊。 先来看一下云想衣裳花想云， 哎呀好美， 多么浪漫的名字。 云想衣裳花想火锅， 好，下了节目你可以重新换一网名啊。 来，云港的京西第一涮的火锅也不错 啊。不错， 我知道在这京西第一涮，然后在那个大兴 有京南第一涮， 对，整个那一村 人家现在在南边已经开了5个分店了， 太厉害了 啊，好火的。 哎，说到同类型的还有长营三兄弟。 对 啊，对对对， 对吧， 我昨天开车路过， 是吧， 是。 然后其实在通州，然后还有一条街也是 全部都是涮羊肉。 那个叫什么，通州有个梨园吧，然后那个有个什么部队，什么小街，小街部队，那有一个杨都府 啊，在那边也很火。 对，特别门口挂一个大羊头，羊大爷似的，然后里面有那个有羊蝎子火锅，有铜锅涮肉，还有烤全羊。羊都府吗？里面全是羊。 来来来，继续。 来，再看一下这个 Touch 语义说了，说前几天吃过虾哺旗下的高端品牌，跟我们凑凑的名字很像，叫凑凑，感觉里面环境不错，不过感觉没有吃锅子的氛围，倒是有点像吃牛排的地方，甩不开膀子吃啊。他去的是大兴黄村的绿地店。高端品牌，环境氛围肯定不太一样， 是是是。 但是凑凑的那个茶很好喝。就凑凑他们家的饮料， 你说要让人老板听，人老板非哭了。我是一开火锅店，你说茶好喝， 茶的利润高呀。 哦，也是哈。哎呀，净给人露底。潇潇说，我第一排位的话还是吃海底捞，每次都是麻辣和番茄锅底，猪蹄儿，一种特别的鱼豆腐都往里，拉面啊都往里翻啊。然后他说排第二的小龙坎，微辣足以。里头可以涮什么鲜的鸭血、鸭肠、鹅肠、黄喉啊、毛肚、小酥肉啊、红糖糍粑，这些都得点。 哎，说到这些，我就想起来，真的是超级怀念。就我当时是在外地，我在成都拍片的时候，在成都开车一个半小时的地方，有叫蒲江。 我天哪，好远了，开车走。 对，就是那个我们去四川一定要去吃那家的火锅，它叫建国麻辣烫，它叫麻辣烫，但其实它也是一个锅一个锅的。然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好吃，然后它那个房子都是竹子搭的，所有的桌椅都是竹子的，然后。那个店里面的特色就是你一进去听着嘎吱嘎吱，到处都是那个竹椅子在响，因为坐满了人，转着圈的排队。它在一个小镇上，其实是个比村大的一个小县城上，然后所有的在那排队，门口那街上全停满了车，各种各样牌子的车，什么好车都有。然后我们每次去都要去那家吃，我就一直动员那个老板把这个店开到北京来。 下次咱俩一块去说服他。 对，然后他那个涮那个叫什么腰花片儿， 腰片儿， 他那个腰子就切的就能透刺儿，是新鲜的，他不过冰箱的，是鲜腰子，粉嫩粉嫩的，切成薄薄一片，一盘就一片儿，然后你把那个盘子倒进去以后，马上就捞起来，就缩成一个变小了就吃，哎呦，我就觉得那个就跟吃那个旋转火锅一样。那个就落一盘，你所有桌子落那么厚的盘子，全是点的这个腰片儿。 停。旋转火锅， 上次就说的这个 没吃过，在哪儿？ 这时候我可以明目张胆的吃人家那锅里的。 说错了。哎呀，错错又上来了，附体了。就是反正那个也是跟食材有关系，当天那个太新鲜了，而且它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在里面涮，然后那个猪上膛， 对， 还有那个乌鸡脚，就特别奇怪的东西在里面涮。 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重庆吃火锅的时候，然后就是我要麻酱小料的时候，重庆的朋友特别鄙视我。 嗯， 就是 不是吃香油的吗？ 啊，他们是不能接受你吃麻酱料的。 嗯， 而且他们涮的东西啊，在很多北方朋友看来，觉得那个很奇怪，那个都适合爆炒或者是这种做法，但是他们都涮在，因为重庆朋友和四川朋友特别爱涮内脏。超级爱涮内脏， 肠啊、菌干啊、 肚啊， 对， 然后就是你想象不到的东西，他们都能拿过来涮，但真的好吃，对吧？ 好，没关系啊，也一会儿我再念点听众朋友互动的信息啊，念完之后二位就可以接着说麻辣的。好吧， 好的 啊，都准备好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前面就不念了，因为我不会念。杨玲玲，他说火锅，哇，听得我好饿呀。嗯，不光您饿，很多听众朋友都饿。他说，呷哺呷哺的味道和以前确实不太一样了，不仅菜品，还有他的麻酱，好像都变了。我现在特别迷恋椰子鸡。还有潮汕火锅，就是我们俗称的打边炉。他说喜欢潮汕火锅店里的那个沙茶酱。但奇怪的是，为什么网上买的这个罐装的沙茶酱和火锅店里的味道不一样呢？当然是因为人家店里的一定是自己重新 调 配过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我给您举个例子哈，就是好多朋友呢，听我们大厨介绍完菜，包括你跟大厨聊天的时候，我说这个菜怎么炒啊？他会呱呱特别认真的跟你说这个菜怎么炒啊，最后加点酱油啊，加点什么就可以啦，怎么怎么地。回家你也照他的步骤啊、方法呀、顺序啊，连量都一样，怎么就是做出来的味道不一样呢？ 嗯， 同学们。不要被他们骗了， 真是 打入他们内部的我突然发现他们说的酱油是复合酱油， 对， 或者他们说的醋是调过的醋，就是它虽然也叫酱油也叫醋，但是他们可能都是熬过的呀，或者是说就是调和过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酱油和醋。 他们而且每一个厨师他有用顺手的，他和我们家里用的都不太一样， 对，所以你当然做不出来它那个味道了，是不是？你看他们做葱烧海参吗？说那个做怎么就不一样呢？步骤都一样啊。就是最后一天哦，合着用那葱油，光用熬出来葱油还不一样，葱油还在调呢，所以你看肯定是不同的。 嗯，当然给小熊包括给错错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是一定要接受的啊。你比如说 Eddie 也许是这么念啊，他说给那个熊导纠正一下啊，聚宝源不能加儿化音。 好的， 一个出生在牛街的70后， 接受批评。 好， 聚宝源。 好，然后许贝贝，也许是许培培啊。他说还有老 人家明明叫徐瑶瑶。 好吧。 哦，许培培，哦，这俩人，对。 天哪，是饿花眼了吗？ 没有，这是两个人。他说老爆三， 老爆三， 金门老爆三， 是的， 当然了，那个瑶瑶就是刚才小熊说的这个徐瑶瑶，他说我想知道哪家的环境比较好的火锅店，特别想吃火锅了，但是我必须得带着我们家不到1岁的宝宝去，因为他就怕环境差，你比如说人要是多的话，孩子小吧，可能怕烫着， 那就吃那个有包间的，然后那种不要吃太辣的，你像那个八合里。那个就是那个牛肉丸火锅，他们家就比较温和，包括那个港式的这种，还有广式的打边炉都适合小孩。 是的， 反正小孩就睡觉嘛，大人吃。 不一定，因为到火锅店，因为都热腾腾的、红红火火的，孩子们在这种环境下是睡不着觉的。 对，就基本上来说，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表哥， 对，表哥， 关 野街， 在关野街人均比较高。然后但是环境确实好， 对， 然后行运， 对 啊，这样的其实都适合，不要吃辣的，它主要是怕空气当中的味道 呛，很呛， 孩子可能会受不了，他就打喷嚏。 那个金门老爆三，我个人喜欢吃他们家的带紫菜的，他家那锅底放好多紫菜，我就特别喜欢吃紫菜，然后我觉得好幸福。 好，停啊，传统的咱就不说了啊，来，接下来那个，两位谁先来？ 错 啊，我先来吧。 可以啊， 麻辣的是吧？ 对，麻辣的。 我要推一个锅说， 因为那个麻辣的不就是成都和那个重庆的，然后重庆的那个就以涮内脏那个最著名，他们家有那个一整张的毛肚，他端上来是一整张，然后他 好嚼吗？ 他拿剪刀，他给你剪， 剪了啊！ 他就给你看，我是一整张毛肚，没有做过任何那个处理。然后他一定那个服务员特别逗，他要拿起来，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都这样比，还是我脸大。然后那个服务员一时兴起，举起来在我脸上比了一下，说：“你看，比你的脸都大。”我就觉得是什么意思？是我赚到了吗？ 赚到了， 我赚到。 嗯， 好吧， 是叫锅说是吗？ 对，就是火锅的锅，会说话的说。 嗯， 然后他们家有个特点，就是每个桌上放了一瓶一德格的墨汁儿。他就告诉你，吃完了以后往里一挤，这锅就不要了。 告诉你，我们是一次性的。 对， 是这意思。我以为就是吃完了，大家都要提一些意见建议， 是吗？ 对呀、 有这个环节，就是京兆尹。我每次去吃饭，我都特别紧张，因为我的字写的不好看。 别跳戏，别跳戏啊！锅说还有吗？ 对，锅说，然后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吃的那个袍哥。袍哥的那个，它是典型的重庆火锅，就是一进那个店，那个地都有点油的感觉，走路一定要互相搀扶着。 嗯， 然后而且他们家特别有意思，他大年三十也是开业的，我大年三十去吃过一次，然后第二天初一又去吃，就是特别喜欢吃那个麻辣火锅。 嗯，哎，但是你当初在四川上学，那边的火锅也很火吗？ 反正挺火的，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好学生嘛，也不会离学校太远。然后，但是我把我们学校东门那个大概有20家，那个有铁板烧，有火锅，有麻辣烫。 你们学校，那周边商业气息还很浓啊。 我们学校在武侯祠边上，是一个著名的那个商业区，然后有很多著名的饭馆，我全吃遍了。他就是早上不开，他早上要开，我早点都可以吃。 太羡慕你了，真的。 而且我就吃三样东西，腌过的麻辣牛肉片，然后平菇，然后火锅粉。 就你问小熊，当初在广院上学的时候。我天，都出五环了，那边好，我觉得路灯都暗了。那边真的晚上过了9点都不敢出校门，就更别说饭馆了。当然现在很热闹了。 而且那个我们上学的时候，现在北京有了，当时就是哪一年？就这几年才有的。我是在成都吃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就那个鱼，就里面涮的那个 鱼， 对，耗儿鱼，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在北京小的时候也没吃过，然后到那儿以后， 蒜瓣肉、 这个鱼真的太奇怪了，没有头，还是头太小了，然后都是也没有皮，那个刺儿就是吃完了以后像一把笼子一样，像一把梳子一样，就这个鱼就是为火锅而生的， 真是。 而且当地吃那个鱼都好大，特别有满足感。然后还有一种叫黄辣丁。然后那个当地的那个同学说，吃这个鱼涮好了以后，要先把它夹起来，跟它亲个嘴，又要先吃鱼嘴，然后才能吃肉。然后每次都一定，就是他们特别有强迫症，一定要先吃鱼嘴，不然就一定会说你，一直说你，一直说你。然后我为了往下吃，我只好屈服了。其实我不喜欢吃鱼嘴，我只喜欢吃里面的肉。然后在当地吃那个火锅的时候，就特别符合我，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吃麻酱。啊，当地那个火锅它本身那个料就够咸，够味儿够重了，就不用再那个调蘸料。那个蘸料，那个香油和那个蒜碟子，是为了让你别烫到嘴， 对， 是为了降温用的，然后保护你的那个唇黏膜。但是我还发现了一个吃法，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北京这边还家里不怎么用蚝油这个东西，但是在那个当地，他都会给你放一罐那个蚝油，你自己调。然后我有一个独门吃法，就是把那个生蒜炸好的生蒜，然后倒一点香油，放糖，放醋，然后放点蚝油，特别好吃。 哦， 嗯， 那个时候还没谈恋爱呢吧？ 您是关于吃蒜的话题吗？ 没有，不是我。如果不跳戏的话，他就一直没完没了说，没完没了说。 好吧。 是广告前说还是广告后说？ 广告后吧。 行，好。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哎，我们先解答几个问题了。 嘿，那行，来吧。 西城节度使说了，说哎，想问一下自己在家里涮肉这个料你们是怎么做的还是买的呢？ 嗯，其实可能以买的为主，但是如果是家里有老人的话可能自己去调配。你比如说像我妈无论在家里是吃清汤的也好还是麻辣的也好，她都要自己弄什么韭菜花啊，弄糖蒜，弄芝麻酱，是这些都需要的。 再看 Prince 说了，我吃火锅离不开两个菜，一个是毛肚，还有就是油豆皮儿，这一看就是吃辣锅的。 哎，辣锅， 对， 叫清汤锅，这得多下不了嘴啊。 ZZH 说了，说这个涮锅一定是小料，麻酱、现炸的辣椒油、香菜段最重要。说你看他就属于喜欢跟我一样喜欢吃香菜， 特别好， 是吧？KOP 说了，我提个问题呗，什么是火锅能涮的，而且铜锅绝对不能涮的呢？ 啊，这是脑筋急转弯吗？ 铜锅绝对不能涮的， 铜锅绝对不能涮。 我觉得就是那就不能说，比如说什么好多人喜欢吃的脑花类的，我觉得铜锅 我觉得可能肠也鹅肠什么的也鸭肠也 够呛，就是因为传统它是清汤锅嘛。 对，你想要如果吃老北京涮羊肉，涮羊肉肯定是要以羊肉为主。 是的， 几个标配吗？羊肉，然后百叶，豆腐， 白菜， 粉丝，白菜，对吧？ 另外一位张佳琪说，你们这节目太坑人了，这个点了堵着车听你们节目非常受罪，我一边开车一边想应该找一饭馆喝口。哎呀，不光是这个，刚才还有听众说呢，一听你们说火锅准备换台。 再来看春风福桃林说哎呀，说现在的传统麻酱太少了，都是辣椒酱，你要去传统的店应该还可以哈， 对， 因为它都还是主打麻酱小料嘛。是吧， 可以开始了吗？七分钟够说吗？ 够了。其实开个头呗。 可以啊，可以啊。 先说几家大连锁吧。 也是，它平均分肯定都及格嘛， 对吧？因为这样方便大家去找嘛。 是的，是的。 巴奴、大龙艺、宽板凳、还有 什么什么什么灶。 黄门 啊，对 对， 黄门、 啊。还有这个，哎，跟大龙艺特别像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跟大龙艺特别像的一个名字，还有一个叫大龙，不是叫什么来着，反正它也是个连锁的。就这几家连锁的，然后呢开的最近是特别多，然后此起彼伏的。你要说味道呢都差不多，你说反正都差不多，不会差的太相差太远。 对， 推荐一家新开的，但是我客观的说，虽然我跟老板认识，但是我还是客观的说，他的这个店不如成都店好吃。 好，特别好，来说哪家？说 谭鸭血。 哦， 谭鸭血现在在成都非常火，因为他大街小巷开了好多店，老板很年轻，应该是80后还是90后，我记不得，应该是85后，可能都是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开谭鸭血，在成都店吃的时候真的好吃。但是呢，在北京亚运村开了一家店，开完之后，我个人认为他特别逗哈，他上来他的那牛油是做成个心形的，白色心形的啊，这个，然后呢，当着你的面，他有一个把那锅打开，有个开锅仪式，他是把鸭血先卤过，卤好了之后再煮到锅里头，以吃鸭血为主，然后再涮一些其他东西。我个人认为，他不如成都本店的味道那么浓。我还跟他们还问过这个问题，后来我就问了周边几个，然后周边几个朋友也说，可能在当地吃的会更好吃一些。不过不管怎么样，它算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吃法啊，因为我们毛肚有了，毛肚火锅有，重庆毛肚火锅有了，然后什么这个了，但是作为鸭血火锅来说，它算是第一家在北京开起来的，所以大家可以去作为尝试。 对、 啊、 包括小熊刚才说的像巴奴，因为他们本身起家是从小胖的家乡起家的，而且因为他们老板是很好的朋友，他在河南当地，就是比如说在大家的口碑当中或者喜爱程度，真的在当地啊已经超过了刚才说做支界的那家店了。 对， 所以真的很火。 巴奴他起家就是，其实现在你看很多起家都是因为他原来是给各个餐厅的供应 商，供料，对， 后来供应到包括我们去吃的那个鬼街的那个特火的那个小龙虾，他们也是原来是供应商、 哦、 后来才自己做。巴奴火锅也是嘛，毛肚的那个火锅它也 是 然后如果说特色单店的，我特别不好意思推，然后但是呢我还是要， 不没事没事，我来问你啊， 因为是 就是如果要是电台巷跟网钢博这两家店比的话，你觉得哪个店好？ 你太坏了，张文，你太坏了。 来 各有千秋， 各有千秋。 因为是这样的， 王刚不是我们同行做的吗？从重庆，他从重庆引到这儿来，是我一手促成的。 嗯， 所以好多朋友都认为那个跟我有关，但事实上我愿意承认他跟我有关，是因为我把他从重庆，然后呢介绍到北京来了做起来。 嗯。 而且他是我连续创下一个记录，是连续吃了一个月的记录，就在他们家中午晚上，中午晚上，因为刚开始我跟花花还说，他们老板都在重庆，没有人管，你知道吧？所以他们就说你帮我们叫重庆，得管我们，所以我就帮他们试味道，中午晚上，中午晚上。然后电台巷呢是一家网红火锅， 嗯， 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定位还是不太一样，应该说， 重装饰。 不是，电台巷可能更走时尚感，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年轻人特别多，因为他的那个环 特别适合拍照， 嗯， 对，他是场景型消费，哎，我这么说可以吧？ 特别好， 场景型消费在电台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包括电台巷现在还有活动呢，据说他跟旁边美甲店联合了，因为他排队排太长了。 不，他们家也开始， 他送你美甲券，你知道吧？ 我跟你说，这个美甲 已经抻面嘛。 美甲已经不是能成为一个好提供好服务的一个体验了。现在最厉害的是什么？一个人想吃火锅怎么办？没有地方去吧？只有去那个维哥说的提供美甲那家店，他给你提供一个玩偶坐你对面陪你吃， 多害怕呀！ 啊，你就可以随时起来去拿菜，不会担心那个碗和锅被收走。有一个 会担心我的包被 占座了是吗？ 真的， 而且他们家服务员还聊天呢。这真事儿，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我不是一个人去的，然后我们边上有一个人真的是一个人去吃，然后他可能那个服务员真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然后那个人可能接了一个电话，可能是说他过生日，其实我们也没听清是谁过生日，然后一会儿就有服务员过来给他送了一个小蛋糕，他祝他生日快乐，好恐怖啊，你知道，我觉得这服务太贴心了，我都想嫁给那个服务员，真是太贴心了。 哎，所以就说论服务来说，他还是，对吧？有，毕竟我觉得是有可取之处的。 啊，像这个还提供卡子、皮筋儿， 对， 哎呦， 卡子、皮筋儿现在已经都是标配了，手机套全是标配了。 是， 然后呢，说回到王刚博，我觉得王刚博很多菜品还是确实有 一些，对，食材非常好， 包括刚才错错说的那个腰片儿， 嗯， 他们家的那个大刀腰片儿，因为很新鲜，切的又很薄，所以那个包括那个新鲜的牛肝。 嗯， 然后脑花， 嗯， 然后鱿鱼，还有我最喜欢吃的是小胖也喜欢吃那午餐肉，他们的午餐肉不是盒装过来的，是他们专门跟那个梅林厂订的， 对，真正能吃出肉味来的。 没有， 但是你看他还少说了一个小胖最爱吃的一个， 就那个炸的那小酥肉， 对， 啊，小酥肉， 小胖可爱吃那个了。 对， 其实这个不是我挑事儿啊，并不是我说啊，你拿电台像跟王刚博比，因为他们两个现在在网络上都很火，但是。是因为我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做影视的呀，或者是做那个公关公司的，他们问我，伟子，是去电台巷好还是去王刚博好？哟，我说各有千秋吧，各有千秋吧。 你建议他吃两顿， 嗯， 对，建议吃两顿。 对， 不，我就建议他，我说你去电台巷排100多位，你舍得等吗？我说你要去王刚博排20多位，可以等一会儿。 对，这倒也是， 对，啊，对吧？ 时间成本啊， 哎， 但是就从菜品来说什么的，还是各有千秋，我觉得各有特色一些啊。对，五烟尘提醒的太对了，小龙坎 啊， 大龙意小龙坎， 小龙坎， 嗯，都是龙字辈的哈。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就是应该怎么说，就是小小的建议，就是怎么去分辣锅自己的辣是不是正常的辣？ 嗯， 因为现在有一些辣锅子的那个辣。它辣的特别的刺激，属于辣完上面啊，它全身到下的辣，而且呢，它会让你觉得你的身上的味道是久久不能散去的。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家火锅可以不用去了。 啊， 说到这儿就为止哈，听广告呗。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壮阔东方潮，

北京时间18: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最后一个时段，正在音视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熊丽。 大家好，我是厕所赵雪莲。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说的是火锅，各式火锅哈。关于火锅的历史，我没有特别的说，因为这个历史大家可能听到的版本特别的多，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没有再去赘述它，我们只是在跟大家来说，在北京有哪些能够吃得到各式火锅的地方。 是的， 也欢迎大家呢，把您喜欢吃的火锅的种类，包括喜欢去的店，喜欢涮什么，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的联络方式呢，在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我记得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专门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号当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小编推出来的一篇，就是火锅的文章啊，里头排名的几家，反正就是大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基本都有，而且呢这些可能以麻辣的辣锅为主，你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王刚博呀，像电台巷啊，就等等，包括什么大龙艺啊、小龙坎啊，这些在文章当中其实都有，包括它的人均消费，包括您去那儿最好点什么什么吃，这都是人家的招牌。其实真的应该利用好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这个公号。 对，我们的微信公号每天都会有新的内容推出，再次呼吁大家每天没事的时候，比如坐车的时候呀，或者是中间吃饭的时候，要休息的时候，然后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调出来，可以看一看， 是 对吧？当中吃喝玩乐的信息都有。 是啊，哎，来，两位关于麻辣火锅还有补充的吗？如果没有，咱们继续往下走， 我们继续往下走吧，要不然来不及了。 是的，是的。 我想挣扎着再说一个，就那个牛板筋火锅， 好， 也是麻辣，但他那端上来那锅里边就煮了很多很烂的那个牛板筋呀、牛肚啊，我觉得这 塞牙吗？ 不塞，就特别烂活。 哦， 就我是特别喜欢吃软饭的， 好，特别好。 然后那个我觉得它就是很感觉胶原蛋白特别丰富，然后还可以涮一点我喜欢的蘑菇什么的，暖暖和和的，很好吃。 那个叫同， 有一个叫葫芦娃的， 葫芦娃，然后还 原来在那个什么大曲灯胡同路口有一家，那家我们还去拍过，就金头巴脑， 对， 也很多人吃。 还有个叫什么童小灶还是叫什么，也是专门吃牛板筋火锅的。再来看一下，哎，我们接着往下走吧， 接着往下走， 要不然真的是来不及了。有朋友在问说这个一点两横杠啊，说那个 两点一横杠 啊，潮汕火锅和打边炉不是一个吧？我在邢玉打边炉和这个陈记顺和吃的完全不一样啊，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一样， 是 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 是的， 一个是吃牛肉为主，潮汕火锅主要是吃牛肉、牛肉丸为主， 对。 然后打边炉呢，它主要是以比如说各式的 海鲜啊、 海鲜类的，包括它锅底本身的这个浓厚的这个味道哈。 还有鲜喝汤， 再来看一下这个大脑袋说了，火锅老码头啊。啊，对，还有蜀大侠，这都是大家爱去的，是吧？再看这个，毕利千仞说了，说作为一个吃辣特别想吃九宫格的或者特辣的，每次都是鸳鸯锅还是微辣，全是泪呀。 那我建议你最好还是，就是第一，要不然就不蘸料，多喝饮料；要不然您就拿那个香油。要不然 对果辣、 去辣一点，要不真的是。 其实我建议他可以自己调一个小料，因为糖和醋都是去辣的。你就刚刚我说那个方法，拿一个空碗，然后里面放白糖、白砂糖，然后倒醋，然后搅和好了以后倒一点点蚝油，然后呢再放一点盐，如果愿意吃蒜的话可以放一点蒜，再滴一点香油，这样吃的话你多辣都会保护好你的这个嘴巴、舌头还有这个胃。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这样还吃什么呢？ 哎呀，很好吃啊，我只仅限于蘸那个麻辣锅涮出来的，那个清汤锅就不行。 因为我觉得这样涮出来不应该都是 一般麻辣锅，你问小熊，比如我要去王刚博吃饭，我因为他们那料都是自己调配嘛，自己拿不用点， 对， 我都不用料。 对，其实白嘴吃是可以的，但刚才这位朋友不是说他怕辣吗？他心里又想吃，可是嘴巴又不能满足他，这个是一个办法。 好好好， 好的， 来吧，接下来咱们再说点别的锅吧。 那就刚才除了一开场的时候我们说了一个云南的菌汤锅就是天府山珍之外，其实我还喜欢吃一个也是云南的辣排骨火锅。 没吃过。 真的，就是我认为在我心目当中就是火锅排第一嘛，在火锅当中还有 top top top five 就是前五位、 啊、好， 但是排在前三位老北京涮羊肉一定要有，然后重庆火锅一定要有、嗯、还有就是辣排骨火锅， 是在很多吃云南菜里都有吗？ 不是，因为它这个食材其实比较麻烦，而且它炖煮起来比较麻烦。一般吃辣排骨火锅在北京开的，比如说我知道的一座一望，包括红太阳什么的，他们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啊、 都是到秋冬季节之后才会有这辣排骨火锅。我当时呢是在云南的丽江的大象辣排骨火锅，那是一个挺著名的一个店、 嗯、 就是也是一个苍蝇馆，是在一个菜市场里头、 嗯、 然后你一进他们家哈，就真的是你知道咱们以前的集贸市场吧，就那感觉、 嗯、 然后所有墙上挂的都是一排一排的风干的辣排骨，然后吃的时候他会拿下来，他把那个辣排骨剁成块、 嗯、 然后煮到那个铜，其实都是用那个铜锅，然后煮在里面就越煮越香，里头要煮上山药，然后还有他们特殊的那个，我觉得特别像鱼腥草，但是他们说那个不叫，叫做韭菜根，是白色的，我一直以为是鱼腥草，但是他们告诉我那不是鱼腥草，那是韭菜根，是来调味的、 嗯、 就白色的那个细细的那个都煮在里头、 嗯、 然后就越炖越香，越炖越香。辣排骨什么特点呢？就因为它风干过后嘛哈、 嗯， 然后它肥瘦相间的，所以吃到嘴里头属于那个比较有咬劲儿的那种肉、 嗯， 再加上要如果碰到软骨的部位啊，那就更销魂了、 嗯、 所以辣排骨火锅是我比较爱吃的，因为它本身就带有滋味在里面，有点咸鲜为主，它不辣，它是那个腊肉的辣。 明白明白、啊、但是它并不一定是一年四季都有。 对，反正在北京不是一年四季都能吃得到、 嗯、 但可能有的店也在做哈。 这个辣排骨因为它其实是很有季节性的，因为它要这个当地人做，因为我们在云南拍过一个做辣排骨，做那个腊肉腊腿，它是就是这个再还要再冷点，十二月份它才会把那个猪就养好了要杀掉，然后开始把它处理然后挂起来、 嗯、 抹上盐挂起来，它是要就一定是有季节性，所以这个腊排骨那可以不用蘸料，可以直接嚼，越嚼越香。 嗯， 他们吃辣排骨火锅一般都会拌碗米饭吃，就着吃。 我吃这种店就特别最后要吃一碗米线。 要 都得有主食对吧？ 对。 你就是属于如果不吃主食这顿饭你就当没吃过是吧？ 我就觉得没吃饱得拿那溜缝儿。 这点跟我很像，我也是这样的、 哎、好吧、 啊 哎、好吧， 就 那个 就 是钟楼湾，就鼓楼后钟楼后面那个钟楼湾胡同里面，然后有一个叫哈尼各就什么旅行日记，我也不知道你店名那么长，他们家那个辣排骨火锅就很香，然后我每次去吃就能点很多东西吃，吃完了以后我一定要吃一碗米线，那个老板就每次特别惊讶说您是还再来一个人吗，我说不是，我就想再吃一碗米线。 对，就是一座一望的辣排骨火锅也是不错的。 对， 包括他们家还有也是云南当地黑山羊火锅 哦、 嗯，他们家也有 嗯、 那个也是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之后要吃的黑山羊火锅、 嗯、 但是黑山羊火锅就是红汤的了，但是他们是用番茄、 嗯、 野番茄做出来的， 对， 有点酸酸的辣辣的那种。 你想我在云南的时候吃过那边的什么牦牛火锅啊，也是那种番茄底的、嗯啊、 那牦牛肉我就觉得有点嚼不动，就是特别有嚼劲儿，你一块肉且吃呢， 算当地特色吧。 对、 啊、 对对， 嗯， 来再看一下大家的。佳佳说了，清汤锅为什么不能涮毛肚和油豆片儿？你们这歧视我们。不是，他也能涮， 是， 但是他 就可以更带感一点。 对，就是我认为油豆皮这种东西要留给辣锅，鲜豆皮可以留给清汤锅， 是的， 个人所好嘛、 嗯、但是在好多年前那个北京也曾经流行过一段那个叫酸汤鱼 啊，贵州的 啊贵 州 的 那个我也爱吃， 对对对，但是现在虽然还有啊，比如说像三个贵州人啊等等，嗯，好像没有像以前似的那么火了，虽然还有。 嗯，对，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的这个风向标是有关系的哈，但事实上来说做得好的酸汤鱼火锅还是挺好吃的。嗯，比如说贵州大厦， 嗯， 我原来老在那儿吃罗罗， 嗯， 这都是比较、 嗯、对 很有名的， 就比较有名的那几家了。 是是是，包括我现在就你知道今天我脑子里想的最想吃的是什么？羊蝎子火锅。 我昨晚刚吃完。 你看哎呀。 昨晚九点半了。 真会聊天。 主要是因为就是我回家就必定要路过一个应该是两层好大的1000来平的一个专门吃羊蝎子的店、 嗯、 哎呦我天哪，楼上楼下因为他们都是临街的嘛，哇、哦、那玻璃上全是哈气， 全是哈气， 对， 然后隐隐绰绰的看到里面在频频举筷子， 是是是， 哎太痛苦了， 天哪受不了了，那叫蝎子王，哇、哦、可火了。 对， 对，羊蝎子，蝎子王，蝎王府，老成一锅，成一锅， 嗯 啊，然后这些都是做羊蝎子， 那里面涮油豆皮特好吃， 嗯， 而且一定要就点两份平菇煮在里面， 嗯，就我记得原来那个在天宁寺桥底下有一家 山水街， 哎，对对对对对，当然现在也有啊， 有 一直特别火，好多年前，然后那时候我哥要离开北京，然后我说行，那个你明天就走了。你出去以后可能很少能吃到咱们家乡的这东西，然后我请你吃羊蝎子。我们从晚上8点，因为8点之前没位子，我一直等，后来来了位子以后，一直吃到晚上11点半。后来我还问老板，我说不好意思啊，我说一直在添菜，没关系，你吃你的，反正就在附近嘛。 嗯。 我们三个人，又还有我嫂子，就是一直在加肉，一直在加肉。哦天哪，吃的到最后收尾的时候吃的是炸的窝头，然后上的抹着臭豆腐，这个才算收�尾。哦，吃了4碗，一直添肉，真好吃。 哎，你说臭豆腐了，我们有一朋友也说必须是臭豆腐呀，炸窝头抹臭豆腐，天哪，受不了了。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哎呀，好多朋友的这个微信。孙梦笑特别爱去的是那年约青春怀旧主题火锅，特别好吃，说里面全都是什么小霸王游戏机呀、黑白电视机呀，也属于场景式消费。 对 对 对对， 照相发朋友圈， 对，就跟电台像很像嘛。 还有朋友说以前吃过陈阿婆，你们吃过吗？ 吃过 金山城， 金山城吃过。 多少年前？如果皇城老妈 啊、哦，对对 对， 对吧？多少年前去皇城老妈吃饭，那是很奢侈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那个陈阿婆，就是伴随着我们的青春回忆啊，因为我们台边上原来有一家陈阿婆，我们那会儿奥运的时候老要熬夜，熬到晚上2点3点就饿得不行，没招没落。但是我们台周围就是只有一家陈阿婆是24小时的，我觉得就是给我们开的，你在里面可以继续开会，就是人全部都在里面吃饭。就全在半夜3点钟涮那个麻辣火锅。 哎呦，我突然之间特别想吃鱼头火锅。就原来刚才说到鱼头的时候，我还在想弹鱼头。 嗯， 哎，我现在特别想吃鱼头火锅，哪还有啊？ 好像城里的很多地方 都 没有 了。 是不是都没有了？嗯，哎呀，那个印第安人说羊蝎子火锅，你们可以去尝尝三兄弟他们家做的羊蝎子也是不错的。 嗯， 包括大酒保说了、啊、38汤火锅，嗯、啊，这个也好早了，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时候那个做的什么一料炒锅的那个、然后包括灌汤能够涮肉的那叫什么，现在在很多商场都开了很多的分店的那个 一料炒锅 啊，对呀、啊。他在90年代初的时候，第一家店就开在我们家那边，什么赵登禹路。哎，没事没事，我 刚才想起来一个吃羊蝎子的店，叫卢月轩，在惠 城。卢月轩， 哎呀，那也是个老店了， 没错。 哎呦，好入味儿啊！ 哎，我突然想起来吃羊蝎子，昨天晚上9点半的时候，我刚才说 九点半你还吃羊蝎子？ 我们家先生问我说："那个吃什么呀？没吃晚饭，因为啊，我说好减肥的。来，我想一想。"我说不知道没想好，他说走吧，我说羊蝎子吧，我们俩吃羊蝎子，要了一大锅，你知道吗？那羊蝎子炖到最后，他说你因为我吃饭嘴急。 别停，你是要的肉多的肉少的？ 肉多的呀。 哎呦天， 然后呢他说那个我嘴急，他说你别着急，你要炖到最后的时候 得脱骨， 对，到最后，对，就夹起来的一稍微一滴溜，那肉嘟嘟嘟就往下掉，然后你只需要做的就是把它夹到盘子里头，就是把那骨髓往出一嘬的那个瞬间，哎呦喂！ 让我想起来了，叫黄记煌。 我刚才就想说黄记， 因为黄记煌跟三八汤这 对对对对 对，那都是前后脚。 然后这个董鑫在问吃打边炉哪儿好呀？ 打边炉，我觉得那个，我觉得先入为主还挺好的，价位也合适。 先入为主，行运， 对，行运， 表哥， 对 啊、然后这些都还没问题。有朋友在推荐崇文门的天天牛事儿，吃这个牛肉火锅的，哎，离我们家近。 哦，江海是叫张丽佳吗？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了三只耳， 对， 三只儿鱼火锅， 他家当时打的是冷锅吗？现在好像也关了好多好多好多， 是的是的， 方庄家是不是还开着呢？ 三只儿我是在就是应该离工体很近的，应该他们家在路北 一个二层楼嘛。 对对对对对， 我才去 那 他家楼上吃过的那个火锅， 嗯， 重庆味儿的。 东石说了，说火锅应该蘸什么料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老北京铜锅一定要蘸麻酱料，四川红油锅要蘸香油料，广东打边炉应该上沙茶和海鲜酱油小料。嗯，行家。 嗯，你看三六四零说了，哎呀受不了了，要不这样吧，你们反过来说，能不能说说什么火锅不好吃？有点难。 哎，你说有没有人开个这样的火锅店，就是、 啊、就是不好吃的是吗？ 不是，我是说那个火锅的那个锅是拼的，然后这个圆嘛分成四份，这边是铜锅味，这边是麻辣味，这边是打边炉，然后这边是其他的。 那个不重要，就你刚才上一节口误说的那个，真的、 哦、 要不咱仨开一个吧。啊， 到底吃谁 的 呢？ 那个 旋转火锅。 哎，我曾经好像在多少年前有过那种火锅自助，就是类似，但是他人家是涮料自助，他那锅不自助， 对吧？ 那谁点贵的，谁点便宜的呀？ 不是，就按照旋转寿司走吗？ 对，那不是也得是里头涮的菜走吗？你锅底是不走的吗？ 锅不能走啊，锅要走呢，这怎么吃啊？这个 锅得抱着。 还好多年前的时候，曾经有过这种 方式，有有 有啊 有， 后来被吃垮了吗？ 是吃垮了。 他是按那个盘子颜色分钱，我记得、嗯。橙色的是7块，绿色的4块，我记得可清楚了。 擎天柱说 那个不重要，我没说嘛，好多年前就是我说好像应该是在南城，然后两家店就是对门嘛。 啊，我知道那个，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比如说你们家35一位自助火锅、 嗯嗯、 然后他们家一看35不行，我25，然后这样形成恶性竞争了，然后最后这边为了吃垮他，专门花钱雇了100个人，天天在他们家吃，一直到给他们家店吃倒了。当然了，后来打官司了。 哎，我想起来一个比较独特的火锅，就是叫那个石锅鱼。他把那个石锅先烧到一定温度，然后端上来不带火的，然后那个里面有鱼，你喜欢的可以把你涮菜。石锅鱼火锅，在那个哪儿有一家？我想想啊，就在方庄。 我还是喜欢涮粉丝，你知道吗？ 又来了。 我也喜欢， 你知道我去涮火锅的时候，虽然我在口口声声说要涮什么，但事实上来说，我去点火锅的时候唯一的菜就是香菜、嗯、还有就是垫盘子里头用的垫底儿的那个蔬菜，我从来不单点 菜、哦、 我认为单点菜特别浪费，你知道吗？ 来吧，最后一点时间了，咱们还是看看听众朋友互动的吧，因为大家都在说自己爱吃什么样的火锅。 嗯，我能先进30秒广告吗？ 可以。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公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来，抓紧时间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嗯，先来看看这位叫宝泰啊，他说，哎呀，羊蝎子火锅好像每个老城一锅的味道好像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同，除了总店之外，小屯路的那家店的味道也是特别好。嗯，看来您是住在那个附近，所以常去他们家吃。反正老城一锅还不错， 是 还不错，我也吃过，还挺好。 好多好多年。 对，另外一位呢，造梦师，他说铜锅推荐鼓楼东大街往东路西洋房涮肉，顺义的羊肉吃了十几年了，物美价廉，还是非常好的。 好， 嗯， 来看一下李问了，说哪有正宗的腊排骨火锅？比如说一坐一望、滇越丞相、瓦猫， 那个哪儿南锣鼓巷里头有一家也是腊排骨，从那个云南那边运过来的。 树和人家 啊，对，树和人家，我就在想那个字是念树还是念素？ 树和人家， 那个不重要， 这些都可以去。 嗯， 隔壁的小金鱼说了，说山城随便找一家都好吃。嗯，真的，我去重庆，在南山上那一天吃了6顿火锅，真的最后那一顿。 但是你觉得没有，重庆不算，没有粉丝，不算粉丝。 谁算粉丝呀？重庆是不算粉丝的，重庆要算五龙勺粉， 是这宽的那粉。 对对对，粉丝就是涮羊肉里头好吃。 我吃那个铜锣最讨厌别人抢我粉丝吃， 我也是， 我都每次都把那个粉丝卷在筷子上插在里面，然后就盯着那个筷子。 人都是最恨抢肉吃的，我们这儿一堆最恨抢粉丝的。 这个不重要，你们俩应该抢主食。 哎，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呀、啊，你又不吃麻酱小料、你的粉丝怎么吃呢？ 就是蘸我调的那个料吃，也很好吃、 他自己调的、就是那个交男友之前自己调的那个。 哦， 啊，你看人张佳琪说到就做到，他说我受不了了，所以我刚才点了一个羊蝎子外卖，到家正好到货。开吃， 好好 好，真的点上您家的电磁炉，把羊蝎子往里一放，来切个白萝卜片，然后弄点粉丝， 那个不重 要，还一定要有平菇和油豆皮儿。 完了，就这个仪式感越来越强了。 来看铁杵成针说了，柠檬叶子家的奔驰火锅呀，曾经柠檬叶子特别火，在山路上啊， 是是是。 我还拍过一个店，说号称原吴奇隆开的，叫奔驰锅， 啊、 对，柠檬叶子 啊， 嗯，国华说，20年前在牛街有个小店，小炒锅羊蝎子，冒尖15块钱，啤酒1块钱，再喝个小烧，哇，特别美，都是记忆。 哎呀，不行了，真的。那个有朋友说，北京有旋转自助火锅啊，大兴就有，但是太难吃了。 旋转？ 哎呀，哎。 对呀、啊，你就想这种旋转火锅人卖多少钱？卖贵了大家觉得不值得，卖便宜了那。就肯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对吧、 最好是火锅店边上有菜地，吃什么现拔去。 嘿，那得多大块地。这样这样，节目最后还有2分半钟的时间，你们二位那么爱吃主食的，来这么多家啊，那个吃东南西北口味的涮肉啊，那个或者火锅，谁家的主食可以隆重简单 说。我 说 两个， 好， 一个是那个老门框家的那个炒疙瘩， 好， 我特别爱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熊炭烤羊腿，它叫西蒙炭烤羊腿，在那个甘家口那个店，它有那个羊汤火锅。他们家的那个芝麻酱糖饼， 好， 是你喜欢的，一咬就流汤的那种。 好，离我家近。来，小熊， 王刚博的芽菜炒饭啊， 好，特别好。 然后还有那个表哥家的煲仔饭啊， 表哥家煲仔饭。 对，哎，还有那个谁家的那个关野街他们家的那个最后的那个生面。 哦，对对对对对， 那个我也喜欢吃。 我 饿。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哎，要补充的太多了。你比如说大九说了，说香矾鸡火锅呀，然后还有呢就是擎天柱说缓解辣应该喝牛奶，有缓解和修复这个伤痕的作用 啊。我想起来一个主食很好吃，就是在那个美术馆后街有一个内蒙古宾馆1楼，然后有一个金绿园火锅，它是吃那个就是传统的涮肉的。他们家的那个炝锅面，里面有土豆丁、羊肉丁。 杨大爷家的羊肉串面， 那秦艺草原的羊肉串面，想起来包子，对对对， 杨大爷家羊肉串面多么的经典， 真是、 对吧？ 所以每次我一去那儿都是，我就吃面， 先吃面嘛， 直接吃面再吃锅啊。大师兄说了，火锅特别好吃，吃完身上味儿太浓了，怎么去除啊？有妙招吗？我一般这种情况，日本有一种专门去味儿的那个喷雾，然后喷上几下之后，然后给挂到阳台上晒。 还有这个呢？ 啊、真的，专门 挺厉害 了。就一路走回家或者坐地铁，然后挤一挤就把味儿留在别人身上就回家了。 你太坏了！ 天哪！ 大爪说王家肚子没人提啊。 哦，对，王家肚， 王家肚确实、这不是他们家的品牌太多了，实在提不过来吗？这不是，行吧。 行吧， 行吧， 好饿， 你也不用补充了，没时间了。 是， 那我们今儿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火锅专题告一段落。 是是是，当然，好吃的火锅在北京真的是好多好多，我们也许都没有说到。 是， 不过至少这个季节适合嘛， 对 吧？热气腾腾的， 那就等什么呢？心动不如行动，让我们携手去吃火锅吧。 羊蝎子， 走，我是熊丽， 我是王维， 好，我是错错，再见啦。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 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